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Erica 刘爱丽，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要绽放灿烂，任性贪玩，现在未来，快乐的交换，为自己迈开飞碟联网，空中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由于民进党在台北市长选战中自提人选，民进党跟台北市长柯文哲关系恶化，对于是否有民进党人士跟他谈过借由合作修补关系，柯文哲今天坦承有了，其实民进党里面他的朋友很多。媒体报道，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致电柯文哲，表达民进党将尊重柯文哲提名的立委补选人选。而柯文哲最属意的是台北市民政局长蓝世聪。不过蓝世聪今天表示他个人没有意愿，而且柯文哲目前为止交代他很多工作，唯一没有交代的就是要他去选立委，所以应该很清楚不是他。柯文哲回应记者的询问说，你们要不要劝一下蓝世聪。另外，有媒体指出，柯文哲3号晚上召集征询会议，观察局长陈思宇的父亲、台北市议员陈建铭出席。会中，柯文哲敲定由陈思宇出战立委补选。柯文哲面对媒体记者的询问说：“这种东西一定会多方咨询，一定要协调。”台铁普悠玛翻覆事故之后，大众对于普悠玛的安全性更加用力检视。为了加强疏运，现行台铁局普悠玛号每天末班车开放120名站票，遭到立委质疑安全问题。台铁局说，120名站票再加上原本的372个座位，仍然远低于国际的满载标准1116人，没有安全问题。但同时也正在进行安全测试，预计一个月内可以提出书面报告说明。英国国会今天就首相梅伊达成的脱离欧洲联盟协议展开激辩，双边唇枪舌战一路辩论到晚上。另外一方面，国会也以311票支持、293票反对表决通过梅伊拒绝公布脱欧议题的完整法律建议书，构成藐视国会。梅伊因此同意明天公布内容。批评人士认为，梅伊的法律建议书想必都是令人尴尬的细节，例如英国在未来几年仍然被迫遵守欧盟规矩，还没有发言权。梅伊政府则主张，梅伊有权私下进行法律咨询，因此拒绝公布完整法律建议书。由于脱欧协议草案有可能会遭到否决，英国国会议员还支持一项修正案，让议员在国会否决决议草案之后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届时议员将会起草脱欧 B 计划，梅伊预料将会面临另外一波强大的政治压力。法属新喀里多尼亚，台湾时间今天中午12点18分发生瑞士规模7.6的浅层地震，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已经发布海啸警报。这起地震的震央是在新喀里多尼亚东南方外海，深度10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稍后下修规模为 7.5。 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说，已经对震央周遭1000公里处发布海啸警报，警告新喀里多尼亚和万纳度沿海居民可能会面对出现1到3公尺高的海啸。美国加州洛斯阿图斯计划委员会的主席萨梅克不仅酒驾还睡着，不过他驾驶的特斯拉车相当的厉害，不仅能够自驾，还帮忙闪躲警察追捕，一路开了10多公里。美国纽约时报报道，45岁的萨梅克上个星期五酒驾开车，警方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但车子仍然在行进。警方认为萨梅克的特斯拉车已经启动驾驶辅助系统，车子更以时速大约110公里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由于特斯拉不会停车，只会一直往前冲，警方追逐7分钟，开了11公里。警方最后是采取包夹策略，故意让一辆警车超车挡在特斯拉的前面，另外一辆警车则是尾随在后，终于成功拦下萨梅克，而萨梅克最后是以触犯酒驾罪遭到逮捕。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66点，跌幅 1.65%， 来到991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37亿。日本日经指数下跌129点，来到21906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6点，成为209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7点，成为264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6点，成为7917点。香港恒指数下跌483点，跌幅 1.77%， 来到2677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0点，成为3137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30.797对一美元，台币贬值9.2分，成交金额5亿5500万美元。今天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各地多云到晴。台南以北、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公岸地区，容易出现8到9级的强阵风。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圣诞老人，你在我的新车上干嘛？ 我来帮 Toyota 送礼啦！ Toyota 极致豪礼大放送，买指定车款就送超大65寸无边框全面屏 JVC 哦！预约试乘再抽极光之旅和加油金，详情请上 Toyota 官网。 儿子啊，晚上8点我要看那个《幸福新民报》哦。 哈，我们家哪有订这个报纸啦？ 幸福新民报是由新北市政府制播的新著名节目，分别以5种语言配音与字幕播出，每周日晚上8点在新北市有线电视第3台播出，外县市的公用频道也看得到，欢迎一起来认识我们的新邻居。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还有重播 精彩影音，尽在 Channel 3。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听说啊，今年年终好像 double 哎。 那肯定是我们 IT 部门年初导入云端后，替公司省下大量的建制跟人力成本啦。 是哦，那希望明年用云端帮公司省更多。 选择在地云端服务，就找数位通国际混合云专家。 全年无休，及时技术支援，协助企业线上移转不中断，轻松备份备援。 IT Coastal。快播数位通国际0800-880-668，0800-880-668。 雪中送炭是人间最美的风景，飞碟哥哥妹妹有意思空中义卖会，每周三邀您一起传递爱心与温暖。12月5号，义卖商品有远雄秀厨提供10张1组的自助餐餐券，义卖所得将捐给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12月5号，一起来为台湾弱势儿童传爱送暖，详情请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查询。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Cindy 王心凌。 就让我陪她练完这场爱，这就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Tell me something, boy. tired trying to fill that void? Or do you need more? Ain't it hard keeping it so hardcore? I'm falling. In all the good times I find myself longing for change. And in the bad times I fear myself. I'm off the deep end, watch as I dive in. I'll never meet the ground. Crash through the surface when they can't hurt us. We're far from the shallow now. In the shallow. UK 金榜，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你怎么了？你为什么听起来这么不快乐，这么不开心？ 为什么你有饮料喝？啊？ 因为今天就是我来到电台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们的 K 哥凯文正在喝饮料，然后我就想到说啊，今天星期三， 然后呢？ 然后接口支付每周一三五可以有27%的回馈，我就去买了一杯，而且直到这个礼拜就没了。啊！我的确有动过一个念头，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问问广播女神呢？但我又想，广播女神想喝的应该不是这种到处都买得到的。 哪有？她也有很好喝的。 哦，是啊。嗯， 也是你不喜欢的。 你是说像什么水果、百香里面？ 梅果。对、yeah.。It's only fair that I should let you know what you should know. 不行，少了你就不行。I can't live without you， 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因为在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又到了礼拜三，是我们的飞碟空中义卖会的时间。 不能没有你， 需要有你的时候。这个礼拜呢，所要进行的义卖呢，有包括了 Kobayashi 小林眼镜所提供的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Major League Baseball， 还有 Naturally JoJo 的太阳眼镜组，以及呢远雄秀厨的10张自助餐餐券组，还有呢就是台塑石油所提供的超级厉害的 VIP 黑豹卡，里面已经有10000块啦。那当然呢，主要我们这个义卖是有义卖单位的，希望大家呢可以帮助安德烈基金会，他们在做这个食物银行计划，每个月呢会提供全台湾5000多名15岁以下正在成长的弱势家庭的小朋友。现在可能我们每天呢在烦恼，就是说哦，中午要吃什么，晚上要吃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在台湾有很多人在烦恼是。 我还能吃什么？ 我有没有东西吃？嗯，这很难想象，可是这的确发生在我们的国家当中，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帮助安德烈基金会，帮助这个食物银行的计划。那今天呢，同样所有的义卖款项也都会全部。飞碟电台完全没有经手，因为最后呢，得标者呢拿到会直接是安德烈的银行账户。那当然呢，这一些所有的捐款呢，也都是可以让你在明年2019年的时候呢，在5月份报税的时候呢，是可以扣抵掉的哟。那有任何的所有的消息呢，都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上面可以看到，在下个小时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打开直播，在飞碟联播网的脸书粉丝团看到今天绝美惊艳的广播女神。 就是。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YouTube With or Without You， 有你没你。今天呢广播女神一进来就跟我说，你知道日本发生那个新闻吗？什么新闻？ 日本资安大臣自曝从未用过电脑。 真的假的？ 日本网络安全战略办公室负责人，身兼2020东京奥运大臣的樱田义孝， 太瞎了吧！ 在出席众议院内阁委员会时说，自己从来没有使用过电脑。 我的妈呀！ 在会议上，民主党议员金井雅人提问：“你是如何保护自己网络安全的？” Kimi 啊，不会用这么坏的事。 68岁的樱田义孝回应：“这方面我没问过我的秘书，但已经给予充分的指示了，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我的秘书在这方面非常的精通。”这个民主党议员金井雅人继续追问：“你自己有用电脑吗？”樱田义孝说：“从25岁以来，我就是指示我的雇员还有我的秘书去做事，我自己是没有用过电脑的。” 天哪，这是生下来不需要用手，只需要动口的人呢。 另一名议员齐木武志问到有关日本核电设施使用 USB 时，樱田义孝好像听不懂他的问题。 你说，USB 是什么？ 齐木武志就问了：“你知道 USB 是什么吗？”樱田义孝说：“使用时好像要插入一个洞的。” 哎，这个是没错，没错啊，没错，他没有用过电脑，他知道 USB 是什么。哎， 金井雅人批评，有一个没有用过电脑的人来制定网络安全对策， unbelievable， 简直难以置信， 太瞎了。 但是樱田义孝反驳，网络安全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的，我们要利用国家的力量才能达到，我没有什么过错吧。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有听众举例说，这没问题啊，我们有很多的外交官也是不会当地语言就能当外交官的。首先呢，我想要跟他讲，外交官分两种，一种呢是政治性的政治派任，他不是外交体系上来的，所以他可能真的是不会当地的语言，但是外交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在于传达自己本国与当地国，就是作为沟通的桥梁，所以政治任命的确是外交官一个蛮重要，至少你要能够精确的传达你政府的讯息。好，那当然另外就是外交体系出来你应该要就是有厉害的外语能力这样。所以外交官的派任跟刚刚那个资安大臣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两个例子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例子哦。 但日本网友就有回应了，他就说没有错啊，因为黑客就是骇客嘛，黑客如果瞄准他的话，根本没有办法偷到什么，他本身就是最强的防护措施。 不是啊，你制定的是全日本的事情，你又不是防止你自己。 这个新闻真的是把我唤醒了，在早晨的时候。 太瞎了啦，好夸张哦。 UK 金榜。 我也是 USB 金榜嘞。 USB 金榜。好啦，就是我觉得很可怕，就是他能够坐到那个位置，代表就是他有一定的政治资本跟政治实力。可是有那样的资本跟实力，但他对于他自己所负责的那个领域，却完全是那基本上就是一无所知。 他知道 USB 是要插进个洞里的吧？ 就是你没有办法为他做任何的辩解，你没有办法说什么他什么看过很多文献，他懂很多什么，你连电脑都没有操作过，这个全部都是白讲。 我会对我的秘书下达最精确的指令。 那不就是我今天选上市长，然后你要问我说文化政策是什么，说我会找一个很厉害的文化政策的人来当文化局长。你要问我教育政策，我说 我会 找一 个 很厉害的教育专家当教育局长。 你要，所以你的能力，你的优势就在于你可以做到这个位置。 这对啊，可是这基本上很这我 truth I fear. My heart is beating, I can't see clear. How I'm wishing that you were here. You said you'd follow me anywhere, but your eyes tell me you won't be there. I gotta learn how to love without you. I gotta carry my cross without you. Stuck in the rain and then I'm just about to figure it out without you. And I'm done sitting on without you. Fuck, I'm going out without you. I'm gonna tear this city down without you. I'm going body and cloud without you. UK 金榜，本周呢，在 UK 金榜上面有一首歌曲来自于海尔西 Halsey。那其实呢，在歌坛当中有很多很多首的 Without You，很多很多首就是没有你，就是没有你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Halsey 的这首新歌呢，在 UK 金榜上高居前五名，这首歌叫做 Without Me。 Filled your cup until it overflowed. Took it so far to keep you close. I was afraid to leave you on your own. I said I'd catch you if you fall. And if you laugh, then fuck them all. And then I got you off your knees. Put you right back on your feet. Just so you can take advantage of me. Tell me how it feels sitting up there. And it's so high, but you go 待てね。 间谍放送。 曾宇谦指挥大师普雷特涅夫与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力作，远赴莫斯科录制，无与伦比的梦幻组合，重现比赛时演出的经典作品《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 叶同学高二， 我理科很强，社会科都吊车尾，啊就不喜欢背嘛。普林斯顿的老师却说，社会科不是用背的，是用理解的。 怎么可能？ 有没有搞错啊？上过课以后，学会理解和整理，发现社会科真的不用死背，就可以记得又快又牢。这次历史考竟然比数学还要高哎！哇 哦！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大家好，我是何荣。我要特别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报名去参加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公益路跑活动——2019台北国际复活节公益路跑。时间是在2019年4月20号星期六，地点是在马场町运动公园。这场活动所有的活动盈余所得呢，将会捐给财团法人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希望能够帮助到许多偏乡地区需要的小朋友。如果你是一个爱跑步的，如果你全家大小都喜欢跑步，这场路跑呢，其实有21公里组，有10公里组，还有3公里的欢乐组，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跑步。路跑结合爱心公益，希望大家都能够为着爱心而跑，为着自己的健康而跑。欢迎你现在就报名。 2019台北国际复活节公益路跑，报名请上伊贝特报名网或上网搜寻复活节公益路跑。 请让我对你再说一次， 我想要告白的样子。 严正兰告白诊疗室北中南巡回专场，请洽博客来 IndieVox 7-11 iBone， 全台现正抢票中。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 你懂我说的吗？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Oh, she's sweet but a psycho, a little bit psycho. At night she's screaming, I'm on my mind, on my mind. Oh, she's hot but a psycho, so left but she's right though. At night she's screaming, I'm on my mind, on my mind. She'll make you curse, but she a blessing. She'll rip your shirt But a psycho, so let but she's right though. At night she's UK 金榜， 听到这首歌曲呢 ，Sweet But Psycho 啊，虽然很甜，但是其实它也很疯，就是它有病。这首歌曲来自于本周的 UK 金榜 Number Ten 第十名。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今天12月5号星期三的下午。Go looking for someone new, but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sex with you. Hell no, no, we can't be friends. We ain't got all the benefits. Never been a jelly dude, but who the hell is that texting you? I'm feeling like this is the opposite of love, but we know opposites attract. I want you back. It's so dysfunctional between the two of us. You tell me this and never last. You want me back. Then I call you mine. Never been a lonely girl, but let me know I'm the only girl. Too quick with the clap back. Love your attitude. Leave me, then come right back. Like you always do. I'm feeling like this is the opposite of love, but we know opposites attract. I want you back. It's so dysfunctional between the two of us. You tell me this will never last. You want me back. 刚刚呢，玛丽分享了那个日本资安大臣的新闻，就让我想到这周末，其实我妈也跟我分享了一件事情。 嗯， 很久很久以前啊，也是公务机构。 嗯， 然后呢，就是那个公务机构呢，需要员工呢去学写程式，但是因为是很久很久以前哦， 嗯， 所以其实基本上 大部分的人员工不知道那个程式是什么东西，就是以前学就是学本科的东西，假设是会计好了，就是大家学会计，然后可是呢就是不会写程式啊，那时候电脑也没普及什么干嘛的，可是这就是其中一个考核的项目， 所以你一定要去学， 就对，就是你要有这个你才能升官啦，简单来说，或者是你才能过那个考核，然后你的薪水才能加这样子，然后最后呢就是怎么办呢，就找枪手嘛， 真的假的， 找人帮忙写嘛，找会的人，那个时候 computer science 才刚出来，那个科系也才刚出来，所以会的人真的很少，然后找人帮忙写，然后写完了以后就是，所以我妈的同学在跟她分享，那个时候就是说，哦，我就是写了一个程式，然后当然其他同学说，哇，好厉害，这是什么东西呀、啊？你居然会写程式？没有啦，找枪手啦，然后就是付20000块，在那个时候的20000块。 哎、欸，可是你想看你是为了升等加薪， 对， 那、啊、你要加，那有加到你是这个合乎这个成本的吗？20000多、欸， 哎、欸。我今年加了，我今年加可能今年才加个1-2千，可是我未来的每就是才可以上去。我如果不做这20000块，我永远就停在这里耶。这个未来投报率一定是值得的、啊。 或是你可以选择就是自己学一下。 那个时候可能也不像，因为你知道要出现老师开始教的时候，都是这个东西已经很普及的时候。才会有老师跟机构出来说，哦，你可以来这边上课，然后教你做些什么。在那个就完全就是都没有的时候， 根本就不想嘛。 如果今天我是一个会你不会东西的人，然后大部分人都不会，我怎么会出来要教呢？我出来教大家都会的话，那我还赚什么？我当然趁现在我一直狂接案赚钱啊。对啊，好，然后可是这个东西交上去以后啊，你要想想看哦，就是他的主管都是60几岁，50几岁的，如果一个20-30岁的人，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新玩意是什么的话，那个50-60岁的 怎么会知道呢？ 他们要怎么样评估这个程式到底对还是不对呢？或是你做的好还是不好呢？不好说，就像现在这首歌一样，徐书豪。 别的想那么多，我知道不好说，去享受。离开地球，没人能掌握你的行踪。Oh, oh yeah。 You make me feel like a natural.

老师傅建议我用一种乳胶漆，说它无毒无味，对囡仔较好。厝爱有光彩，囡仔嘛爱有健康。红牌乳胶漆， 好好吃啊！ 你吃什么啊？ 我吃了这个。 哇，是小薰衣耶！ 是薰衣草啦。 它是花还是草啊？ 当然是草啊！琪姐，那是花啊。 福田活动又来了，兰迪孩子有家了。吃喝玩乐拢得加，夏天拔菜大家来，草莓番茄随你爱，手做 DIY。108年1月5号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欢迎结伴报名参加哦。0338665550，兰迪儿童之家助养人张琪妈妈欢迎您。 我是吕强阿木影。 你懂我说的吗？这句话像地着墙。 吕强阿木易第二张专辑 Dear Myself 现在发行， 现在就上吕强阿木易的脸书 IG 及官方 YouTube 聆听好声音。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诺贝尔的解释以前的必要，就肯定别来得太迟。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快红星，快红星。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严正兰。专辑中在录制一首叫做《告白》的歌曲时，印象非常深刻。这首歌是我跟黄建伟老师一起写的歌曲，在第一次录制的时候，因为我的父亲辞世的关系，在唱到第一句“请让我对你再说一次”的时候，就让我一直没有办法好好唱下去。第二次录音的时候，那一天我入围了金钟最佳女主角，这样的心情让我更想要好好的跟父亲告白，希望这首歌也可以给想要告白的你一些勇气还有力量。 一次故事的起手是从预知，不是要故意的事，是从头编织有装饰，我想要告白的样子，是你清楚我所有意识，不多不少的关键字，成为我们最爱的事。我不敢赤裸着坚持，太害怕你轻易消失，我不愿放手，只恨一件事太清楚，没说出口的那个字。哦， 想要告白的样子，是你清楚我所有意识，不多不少的关键字，成为我们最爱的事。 难过了，没有他的日子你会过得更好。 但我不想跟唐分手啊。 不急，你可以慢慢分啊。平日只要少喝含糖饮料，并遵守减糖三原则：一，要喝饮料选无糖或微糖；二，要喝原味乳最健康；三，要喝白开水对身体最好。自然减糖，身体就会自然健康。 去糖，去你的负担。 以上广告使用烟捐益助经费，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Elsa. I'm 7 years old. I like swimming, playing violin, and learning English. In my future, I want to be a cool police officer. 我是 Elsa 妈妈。有别于传统学习方法，大脑地图让 Elsa 爱上英文阅读，对口语表达也更有自信。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用心爱你的人才会对你的一切如数家珍。江美琪家珍11月30日数位单曲 MV 感动上线。2019我爱江美琪演唱会全民抢票，快到 KKTix 全家发咪破。 雪中送炭是人间最美的风景，飞碟哥哥妹妹有意思空中义卖会每周三邀您一起传递爱心与温暖。12月5日，义卖商品有小林眼镜提供 MLB 加 Naturally 99太阳眼镜组，义卖所得将捐给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12月5日，一起来为台湾弱势儿童传爱送暖，详情请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查询。 我是小球庄娟英。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委员会议今天以负负担条款共35项承诺核准通过争议多时的中嘉案。中嘉最大股东安博凯基金2011年开始寻找买家出售，今年5月7日向经济部投审会送件申请出售股份，总交易金额新台币515亿，这是中嘉第四度出售。NCC 指出，受让人在未来营运规划、健全公司财务、劳工权益以及人才培育和企业社会责任等都做出了承诺。未来营运规划方面，受让人将在109年完成所属各系统的光纤涵盖率提升到50%-73%。另外，受让人应该确保在本交易完成之后2年内，将光节点平均订户数降低到200户内。交易完成后1年内提供最高可以达到每秒 1GB 的关频上网服务，以及导入具备 WiFi 功能的 Cable Modem， 长期目标为提供上下行频宽最高速率达每秒 10GB 的服务。妇联会不满被行政院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认定为国民党附随组织，申请停止原处分执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上个星期裁定撤销，这也代表在定验之前党产会暂时不能冻结妇联会资产。党产会今天表示，委员会一致通过等最高行裁决确定之前停审妇联会所有经费申请案。党产会发言人石景芳下午表示，被高行的裁定理由是使用道德劝说的概念，告诉妇联会这段时间不应动之，显然跟党产条例的要件不符，这也是党产会日前获知被高行裁定结果时感到错愕的原因，但是党产会将会依法在本周前提出抗告。 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16点，来到2191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3点，成为2101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5点，成为265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4点，成为7929点。香港恒指数下跌485点，跌幅1.78%，来到2677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7点，成为3140点。台北股市间的收盘下跌166点，跌幅1.65%，成为991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37亿。美股今天重挫，亚股全面跟着跳水。台北股市在台积电开盘大跌7.5元，大力光跌105元，鸿海跌1.1元领跌下，指数开盘跳空重挫111点，直接贯破万点大关。在类股齐跌之下，只有通讯、百货、邮电等少数类股逆势收红。尽管国内流感疫情仍然处于低点，今年疫情发展却有些特殊，出现少见的 H3N2、H1N1 病毒株双流行，以至于门急诊类流感就诊人次虽然不多，但已经累计89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高于去年同期。疾管署副署长庄仁祥今天指出，上个星期新增2例流感死亡个案，是北部80多岁的民众以及东部2岁女童，分别感染 H3N2 以及 H1N1， 两个人都没有接种流感疫苗。本流感季已经有10个人死于流感并发症，以上个星期死亡的女童年纪最小，日前突然发烧，隔天就医控制病情，但是4天之后又发烧，立即送医急诊，第5天不幸死亡，死因是流感合并肺炎、心肌炎以及脑炎。庄仁祥表示，目前国内成人剂型公费流感疫苗数量有限，民众接种之前先向合约院所确认是否还有疫苗，至于6个月以上3岁以下幼儿接种的剂型则是不受影响，家长务必带婴幼儿完成接种。气象局表示，从今天开始一个星期，至少有2波冷空气报道，今天到明天清晨是第一波。受到东北风影响，北部以及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降雨以桃园以北到花莲为主，北台湾整天维持湿凉的天气，北部高温比昨天下滑大约7到8度，中南部仍维持多云到晴，高温可以达到30度。不过原本预计明天晚上报道的第二波冷空气预计提前到明天傍晚报道，气象局预测明天傍晚东北季风增强，将持续到下个星期一，这段时间北部以及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北台湾整天偏湿凉，北台湾周五高温比周四下滑大约4到7度，中部以北沿海空旷地区最低温下探16到19度，其他地区大约是20到21度，中南部仍然有27到29度。因为水汽偏多，下个星期天以及星期一中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雨。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老公，我要生了！ 我怎么不知道？ 是台新银行国泰航空联名卡要帮我升等啦！买指定航线能用经济舱价格买商务舱机票哦。 那我呢？ 限量只有500组，你赶快也办一张啊！而且12月底前首刷礼加刷卡优惠，最高可以获得50000里，至少能换2趟台北东京来回机票哦。 台新银行国泰航空联名卡，越刷越好玩。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洽台新银行或官网查询。 照顾宝宝健康，一种好菌够吗？ 农泉香大本山益生菌，专为宝宝设计，首创添加天然果干，无人工香料，全新专利成分大本山葡萄萃取物。加上为婴幼儿特选的复合益生菌，专利3层包埋技术，让孩子每次吃进100亿株好菌， 宝宝的健康多一道防线。 客服专线0800-435-288， 真实的第一选择，浓醇香。 阿公团、阿妈团，登山过台湾，一个民间乌鸡丸，两团夹夹做一团，台北市立国乐团，铁丝亮光乐团，精彩节目，让你看了快乐又圆满。 1月19、20日，国父纪念馆，铁丝亮国乐，2厅院售票，精彩可期，不容错过。 我是彭佳佳，不见不散啊！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立国乐团提供。我的 黑眼圈。谁说黑眼圈属于花花世界？ 情绪上的变化，因为我有丰富的。 Tomogo 全新专辑《Business》，带你进入音乐飞行之旅。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许君。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时间来到了3:07，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好的，我们今天呢要开始来做我们第二周的2018飞碟空中义卖会。今天12月5号，第二周的义卖呢。首先我们今天呢一样是有3样的商品要义卖，然后这个义卖的所得呢全部都是交给安德烈的食物银行计划，要帮助全台湾5000多名15岁以下的小朋友们，正在成长的弱势家庭儿童们，每个月至少有一个食物箱可以让他们吃得饱。那么现在呢也欢迎你可以打开飞碟联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美艳动人的吴玛丽。 没有，我是那个商品小编，会为大家秀出今天我们要义卖的商品给大家看，让大家就是如果有时候你用空中用听的，想说啊我听有点兴趣，但是我更想看食品长什么样子的话，欢迎你可以上飞碟联播网的脸书来看看。 对对对，我们现在有一个争执，为什么用这个就好了？对啊，用这个，然后不是就是直接用这个声音出去吗？ 没有，你要用这个。 Why？ 我们在进行技术性的那个切换， 用这个的原因是因为 声音比较好，而且用这个声音就是在进广告的时候才 用到。哦，是啊，了解了解了解，好，懂了，好，我们技术性问题排除了， 很棒。 好，我们今天呢，就是欢迎大家呢来参与我们的空中义卖会，我们的 calling 专线呢，也就是我们的竞标专线是02236399552，02236399552，第一样商品，来，我们请我们今天的这个销售主任来为我们展示一下。 是的，各位朋友。 刚刚在上一个小时的时候，其实呢，吴玛丽已经拿出来，然后这个拿出来以后，他一戴，我必须要说， 怎样？我是不是看起来变得非常有质感？质感的那个素质会加8？ 因为我们第一项要拍卖的是口巴亚喜小林眼镜所提供的两只太阳眼镜，然后两只太阳眼镜是不同型的，一种是运动型，一种是就是贵妇型。 这个真的很适合所有的情侣朋友，或是你想证明你有纯友谊的男女朋友，或是你家有爸妈，因为我觉得刚好是一只适合男生。一只适合女生，所以刚好两只一组带走。因为我刚试戴是女生比较适合的，是那个 Naturally JoJo 的太阳眼镜，然后它的镜面是大镜面设计，就是比较大的那一种，所以就是比较能遮太阳，光线从任何地方射进来都不用担心。那另外一个呢是 MLB 的运动型太阳眼镜，然后它的那个镜脚刚好看到的就是会短一短一短，然后它的那个。这很像骇客任务还是什么里面会出现的 哦， 就它的镜面是比较窄的，非常运动风，这就适合男生。我待会在那个直播的时候再试戴给大家看看。 刚刚呢，就是因为就是上个小时你试戴一下，我才发现就是 我这么美， 很多事情都是你需要看到食品跟试戴过后你才会知道。因为一开始我本来想说哦，太阳眼镜就是太阳眼镜， 你想象是一个画面，然后你看到那个商品又是一个画面， 就是 你看到有人实际 戴上去以后， 嗯， 真的是一个很不同的感觉。Naturally JoJo的那个太阳眼镜。就是很贵妇型的，就是你一戴上去就会锐气千条。 Hey. 那另外那个 MLB 的那个，另外那个 MLB 的那个美国职棒大联盟那个，你戴上去就变成伟鹰。我们、欸、可是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哎、欸。 你说运动能力好像瞬间变得很强， 就是戴上去你就会觉得。对，你是个棒球选手。 但大家除了外形好之外，还是要可以跟大家提醒，就是有的人会比较重视那个实用性。那个 Naturally JoJo 它有抗 UV 跟阻隔紫外线的，它是一个偏光镜片，所以可以滤除那个过强的反射光线。 哦，现在就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2，23639955，来跟我们一起来竞标。首先呢，我们这两组是一起卖的吗？ 两只一组这样子。 嗯，两只一组，然后一起卖。卖那两只一组一起卖的起标价是多少呢？ 5000元。 天哪！ 哎、欸，两只5000很便宜耶。 真的耶， 就我们的起标价其实定的蛮低的，然后就欢迎大家，就是如果你想要，就是刚刚说到做爱心，嗯、想要就是你知道一次带两只走，欢迎打电话进来，就是往上加，往上加，往上加，希望你可以把两只眼睛带回家，又可以帮助安德烈的小朋友们。 Yes. 重点呢是做爱心，重点呢是这个要捐助给食物银行，要让安德烈基金会呢可以就是发送食物银行食物箱给这个弱势的小朋友们，所以欢迎你现在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那当然。你可能觉得说哦，我不缺太阳眼镜啊，但是我还是想要就是做爱心啊，你 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就是你可以直接捐款说哦，那这样子我可以比如说我现在的确我每个月都有捐款的习惯，嗯，那我可以就打电话进来，就是我要直接捐款，就是我可能捐个1000块、2000块，我可以捐个一箱两箱的食物银行，当然是非常非常欢迎的，0223639955，0223639955，等待你的电话哦。来到我们今天的飞碟空中义卖会的第二周，我们首先呢，今天要的拍卖的商品，要义卖的商品呢是太阳眼镜组，感谢 Kobashi 小林眼镜。然后这两组眼镜呢，刚好一个是运动型的，一个呢是就是 shopping 型的逛街型的。 shopping 型，或是你去海岛国家，或是其实我说不分春夏秋冬，就有人说冬天干嘛要戴墨镜？但其实墨镜是保护你的眼睛 哦，冬天超级需要戴墨镜，尤其是滑雪的时候，你看所有。的滑雪选手都是配备墨镜的， 所以墨镜其实是一年四季的好商品。 Yeah, yeah, yeah. 现在呢，欢迎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参与我们今天的义卖竞标，今天的公益竞标。当然呢，就是虽然我们等一下可能会接起电话，这些人是先打电话进来的人。不过呢，在这其中呢，随时你觉得你想要加入的话，都欢迎你加入。然后，如果呢你想要加入，然后你觉得哦，我要加入，可能不是竞标，我可能是直接说我要捐几个食物箱， 你也很欢迎，你可以打给我们， 非常欢迎，对，你可以直接的就是捐食物箱这样子，好，0223639955，0223639955 ，Hello， 你好， 你好， 哦，你好，你好， 你是 李小姐， 嗨， 李小姐 ，T 台北的李小姐。好，台北李小姐，你今天呢就是有势在必得，想要把这个太阳眼镜给带回家吗？ 可以， 可以， 可以，有感觉。 好，那李小姐，你比较想要是那个贵妇型的还是运动型的呢？虽然标到两个都会拿走了， 一起， 你要一起， 嗯， 太棒了。另外一位是哦，之前也在飞碟联播网留言的，也是姓李吗？也是李小姐吗？ 双李哦， 是吗？今天是谁要帮忙代为竞标？ 是我代标小编。 好，代标小编呢，就是也是李小姐，是不是？ 是，也是李小姐。 好的，那我们呢就哇，那两个都是李小姐，我 就代理跟她是代理啊。 哦哦。 然后跟李小姐， 好，李小姐跟小编这样子，好，李小姐呢，我们的起标价是5000，然后呢，我们的食物银行的食物箱呢是1000，我们就以1000为起标额往上跳哦，所以现在李小姐请出价， 8000， 哇， 李 小姐贴吧，李 小姐真的是势在必得哎，等一下，小编。小编 8500， 今天没有8500的。小编，你是不是没有在听 我 讲话？小编， 九千。 好，李小姐， 10000。 我真的是很欣赏李小姐的霸气耶。 嗯， 她那个跳栏杆都跳很大步的， 毫不迟疑。小编， 放弃， 太快了吧？ 小编你怎么？哦，可是因为小编他是就是手是有被绑住的， 对， 之前那个就是私讯有告诉他那个一个 range， 对对对，可能他就刚好就是到10000，他加不上去。 那李小姐，你本身今天心里的底的预算是多少呢？你是可以再往上的吗？ 12000。 那李小姐，请问你今天本身的底是多少呢？ 对对，现在有没有人就是听到了，觉得哦，我也想要加入竞标，跟李小姐一起竞标，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好， 今天第一组义卖商品呢，就是MLB 的太阳眼镜跟 Nature Jojo 太阳眼镜组，然后两支一组。目前呢，李小姐你的出价是出到12000，对不对？ 对。 一次带两只回家，又可以做爱心帮助小朋友，明年又可以 还可以节税呢。 节税。那李小姐本身，你今天心里的预算就是 再问一次， 是不是有可能比这个更高呢？ 12000，12000 是不是？ 啊，对对对。 好，12000一次，我们真的很像那个拍卖会，有没有？12000 两次。 没有人要打电话进来吗？那就要李小姐带走喽。 我们要锵锵锵三次喽！ 哎，我这边没有锤子跟那个 放锤的东西。下礼拜帮你升一个棒锤。 12000三次，李小姐成交，恭喜李小姐！电话不要挂断哦。 谢谢李小姐。 啊，谢谢你，谢谢。 今天呢，我们在空中义卖会要拍卖三组商品。好，所以呢，就是我们刚刚第一样是 Kobayashi 小林眼镜所提供 MLB Naturally Jojo 太阳眼镜组，一组呢一共有2支2款。好，那接着下来呢？ 哦，接下来这个不得了了。 可能很多人在 从五岁到95岁应该都适合，到105岁都适合。 到155岁都适合， 都可以。第二样商品呢，我们要提供的是远雄秀厨的自助餐券组。那这个自助餐券组呢，里面一组有10张，你可以做使用。那远雄秀厨的自助餐里面，你知道，其实我觉得台湾人都蛮爱吃 buffet 的，尤其你家、yeah. 一家大小带去，其实你就不用烦恼，因为里面什么都有，你不用想说哈，可是爸爸他喜欢吃什么，妈妈喜欢吃什么。你在 buffet 里面就什么都有。那在直播的同时呢，我可以让大家看看，就是我们当然不可能把 buffet 搬到录音间来啊，因为我们也装不下，所以我们有做那个图表，就是照片给大家看。 怎么了？怎么了？你刚刚发生什么事？ 你知道远雄秀厨的里面的料有多少吗？ 啊， 我先随便给大家看，就是一排，就台湾很爱吃生鱼片嘛， 哦， 所以它生鱼片是一排，然后它的料是非常非常多的。生鱼片就很普通，我们就不要提。我们看背面。Oh my god！ 有3点蟹，有螃蟹，然后很多另外一只我叫不出的螃蟹，因为我只认得3点蟹。然后呢，还有猪脚，还 还有牛排，还有披萨，还有沙拉，然后我刚刚偷看一下，还有那个什么粤式的生春卷，还有什么新加坡的麦骨茶汤，然后还有虾子，然后就很多。哇！哦，我都要流口水了。 有冷食区，有熟食区，有甜点冰品区，你能够想到的好料都有。自助餐餐券组，然后呢，这一组是10张。 对的。 运用上百种的台湾天然食材， 是的， 精致美味的各种料理， 是的。 冰品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有没有 Häagen-Dazs 是决定要不要去吃麻辣锅或是自助餐一个很重要的那个。 有，而且它不只有 Häagen-Dazs， 还有 Mövenpick。 对的， 是的。好，那这样十张一组呢？那基本上这个自助餐券呢，其实一克呢就要超过，就差不多要1000块，所以十张一组呢，定价是9680元。我们的起标价是多少呢？吴经理， 我们今天起标价各位非常非常低，我们就让大家尽情的往上。加我们的起标价只要6500元，十张一组的远雄秀厨自助餐餐券组， 天哪， 里面真的太多好吃的，因为我刚刚自己上去 Google 了一下，我现在很饿。 所以0223639955，0223639955， 加上现在过年又要到了，就是过年你可以好好约一下年前，然后就是好好带家人朋友一起去聚餐，吃得开心。 Yes， 好，欢迎大家呢打电话进来。这除了呢是有好吃的，重点在于做爱心，而且你看你在吃美食的同时。台湾有很多的弱势家庭孩子，他们没东西吃呢， 所以提醒大家吃到饱的时候要拿你吃得下的分量， 对，不要浪费食物，不要浪费食材。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哦。 你这进去，你这样吃10只螃蟹就可以了。10只螃蟹，我就会锁定10只螃蟹。然后他如果那时候有生蚝的话，我就顺便再吃几颗生蚝。然后有余力的话，我再去扫一下披萨。然后猪脚是不能放过的，因为猪脚有胶原蛋白。 你最好吃得下10只螃蟹，你第一个我就质疑你，你吃得下10只螃蟹？ 哎、欸，螃蟹要花很多时间慢慢吃，所以它不会让你一下子很饱。因为、欸、螃蟹你弄很久，然后就是这样，有时候朋友跟你分10只 OK 的啦。 用一个比较简单的算法好了 ，Häagen-Dazs 一球。 哦，你说吃， 你只要吃10球就9球就够了啦。 我也是怀疑你有没有办法吃9球。 哎、欸， 但是就是欢迎大家可以带你的好亲朋好友一起去那个远雄秀厨吃自助餐 buffet。 Yes， 0223639955，0223639955，欢迎加入今天的飞碟空中义卖会，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呢要来做爱心的有谁呢？ This is what we came here for. We came here for love. I know it's here. I came here for love. 有没有人 came here for love 来到飞碟联播网，在年底的时候每个星期三 came here for love 来到这里，为了爱，为了爱付出，要救助台湾弱势家庭的孩童们。15岁以下，其实在台湾还是有很多的弱势孩童，每一个月根本是吃不饱的。那安德烈基金会呢，就提供了一个食物银行计划，让这个食物箱帮助他们可以健康快乐成长。每个月给他们一箱食物箱，让他们自己呢可以就是肚子饿的时候 自由分配， 不会饿着这样子。好的，所以呢，欢迎你就是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现在呢，我们在进行的是远雄秀厨所提供的10张一组的自助餐餐券组， 而且我们起标价非常的低，起标价只要6500块而已。 好，所以呢，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呢，刚刚这个小林眼镜呢，就听到了这个哇，很棒，那个李小姐马上把他们的提供的很厉害的商品带回家了。 是， 然后呢，小林眼镜马上再提供了另外一组， 这么棒 ！MLB 再加上 Naturally 99，我刚刚在私底下广告的时候已经就是 试戴那个戴上去就会变成尾音的墨镜， 对对对对，然后有给那个直播的大家看了一下，就是真的戴上去以后，你好像就变成超级外野手一样， 气势非凡。 是的， 累积运动的能量， 累积运动能量。如果你想要累积运动能量，累积就是时尚 shopping 贵妇能量的话，这一个新的一组，刚刚呢也欢迎你可以再打电话进来，这是不用上线，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说我要刚刚的那一组，不用上线，就是我要刚刚的那一组小林眼镜所提供的 MLB 跟 Naturally 99的太阳眼镜组，也欢迎你直接加入这个爱心的行列。那现在我们要来接接电话咯，欸，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嗨， 喂，请问你好。 喂， 你好，你是？你上线了。 请问是台北的林小姐吗？ 对对对。 好，林小姐你好，林小姐你要来竞标这个远雄秀厨的自助餐餐券，对不对？ 对。 好的，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二线这边 反光，我看不到。台北的陈先生。 台北的陈先生你好。 是。 嗨，陈先生，你要来竞标自助餐餐券组，对不对？ 对。 好的， 哇，好听得出他那个要勇往直前的感觉。 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一位也是代表小编， 是代标郑小姐。 郑小姐，所以今天目前有3个人一起竞标。如果你现在希望加入的话，也欢迎你直接拨打电话0223639955。如果呢，你觉得哦，我自己要吃自助餐，我不用吃自助餐，我希望可以让孩子们，就是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们吃饱的话，你可以直接来捐赠食物箱， 是 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那我们一开始呢，就先从台北的林小姐开始出价，我们的起标价是6500元，1000元一跳，请出价。 一万二， 林小姐，我真的想问你唱一些什么歌，然后我现在还没想到歌词。 我现在想要访问一下这个 陈先生， 对，台北的陈先生，请问你现在目前的心情如何呢，陈先生？ 蛮平静的， 蛮平静。陈先生要往上加吗？ 一万三， 一万三，代表小编，请问 14000， 代表小编。还代表小明目前手头还有， 我跟你说，因为这个真的是太实用了，实用之余又可以做爱心，你送人自用两相宜，这非常值得竞标的商品。 真的哎，那台北林小姐呢？ 两万块 。我想问一下，二线的陈先生现在依旧是不急不徐的状态吗？ 不急不急的就 pass 到了。 不急不急的 pass， 不然你再考虑一下，可以再斟酌一下。 好， 我们先问一下代标的。 代标小编，你目前的手还有被绑住吗？ 被绑住了。 被绑住了，台北林小姐，台北林小姐，来，我们要问一个关键的问题。 哎，我再回过头来问一下陈先生，刚刚考虑一下，你有没有觉得是可以有那个能力在网上跟林小姐继续下去跳恰恰的呢？ 是有能力，我想说，可是让给他就好了。如果再高的话，他给他方便这样子。 哦哟，是，这是一个体贴的心，是不是？林小姐有被看扁的感觉吗？哎呦， 他出多高我都会往上加，所以没有意义了。 哇！哎，陈先生，你有没有听到这句话？ 我就是为了这句话的、啊。 陈先生， 没事啦。 陈先生，陈先生，林小姐说、欸、你出多高他都会加上去、欸，哎。 对啊， 陈先生， 你 要这样子吗？ 你试试看他说是不是真的？你是 哎、欸，这是不是一个赛局啊？然后陈先生加上去以后，林小姐说：“ 不然，陈先生，你先加一点，我们看看林小姐是不是真的会这样。” 好， 那25000好了。 哎、欸， 3万， 哎、欸，各位同学，我们这不在开玩笑的哦，这是认真的哦。 我很认真呢、啊， 很认真， 是认真的。 好，陈先生， 哎、 欸，愿意3万再上去吗？ 嗯。要问他问他吧，我他是这样子， 不然你先加个1000看看那个感觉，试试水温这样。 我跟你讲，他不用再加了，反正基本上我就是50000出去了，然后另外的话，如果是30000，另外2万块就是15箱，反正我的 budget 就是5万。 林小姐，谢谢林小姐，也谢谢陈先生。 那陈先生，相信之后我们还有很多的商品适合你、啊，请你持续锁定我们的空中义卖会喽。 谢谢你们，林小姐，请电话不要挂断哦。 好， 谢谢林小�姐， 不客气。 太棒了，3:33。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这个飞碟空中义卖会。我们等一下还有最后一项商品。那刚刚呢，我们有说到这个小林眼镜所提供的这个太阳眼镜呢，如果大家想要带回家的话，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然后呢，如果你还是想要吃这个远雄秀厨的话呢，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重点呢在于。我们要帮助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重点呢是我们要帮助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可以得到每个月的食物箱，可以得到每个月的温饱。也欢迎你直接打电话进来捐助食物箱，02-2363-9955。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间谍放送，相信自己才能超越极限。波西米亚狂想曲电影原声带。 Sing it！ 首首经典，热血沸腾。皇后合唱团正宗传记电影，完美重现80年代最伟大的摇滚传奇。 妈妈 ，Life had just begun， but now I'm gonna throw it all away。妈妈。 合唱团亲自监制《波西米亚狂想曲》电影原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总希望把最好的给家人，当然要做出最好的选择。2018世界年度风云车 Volvo XC60 全面进化升级360度环车辅助摄影机，收复式儿童安全坐垫等配备。Volvo XC60未来新生专案，享50期零利率，再送1年已试车险，年终优惠25万，提前登场，速洽全台展示中心。 亲爱的，出国行李一大堆，不知道怎么整理耶。 我来帮你，先把上衣、长裤等衣序分类放好，还有指甲刀也一定要放进托运行李哦。 哈，这个随身携带就好啦。 不行哦，为了飞行安全，瑞利的各式剪刀、刀子，另外像超过100cc 的化妆水、保养品都要放进托运行李 哦。登机行李分类好，飞行安全没烦恼。 以上广告由桃园机场公司提供。 老公，爸妈最近都睡不好，怎么办啊？是不是该换张床了呢？ 是啊， 爸妈辛苦了一辈子，是该换张好床孝敬他们了。 像我们现在睡的老 K 牌弹簧床，连你都睡到不想起床上班呢。 对呀、啊，我们赶快带爸妈去老 K 门市市场选购吧。 嗯，老 K 牌弹簧床提醒您，充足愉快的睡眠有助您身体的健康。老 K 订购专线0800-321-086。 人生就是要精彩，能量全开，跟着杜德伟起来， 嗨起来，一起来。 杜德伟2018全新专辑《起来》，11月28数位全面上架，12月5号实体发行。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 长大了吗？世界不完美吧？拥挤的城市里，寻找自己的味道。飞碟 Network 空中。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就爱点你 UFO。好的，我们回到我们的空中义卖会，时间是3:38，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我们要来做第三支的义卖了。这个第三项产品呢，我觉得很多的听众都在等它，就是台塑石油所提供的台塑石油熊安心。 VIP 的黑豹卡， 这个黑豹卡呢有什么厉害之处呢？就是它的加油有现金回馈，有现金折扣，加油满额呢点数加码送，点数可以干嘛？可以换超商的商品。重点来了，这里面已经帮你除了几百颗。 10000块的加油卡已经帮你储值好了。 对，这里面已经有10000块。那这张卡本身有卡的价值嘛？就是像你悠游卡办卡，可能要就是那个办卡费，100块。所以定价呢，因为里面有10000块，所以这里面就是10100元。 嗯哼。 那我们起标价就从10000块开始哟。 其实平常你只要有在加油，或是你先生在加油，你想买一个礼物送给他， 对， 各式各样的，就是只要有加油的人都很适合用这张卡。收到礼物的人，我相信会非常开心。 真的，平常可能就是都是人家开车载你去啊，什么停车费、油钱都是他出，这是你回报他的时候 了。有回报给男朋友跟老公吗？ 对啊， 平常辛苦你了，我帮你储值好一张卡喽。 对对对，平常都吃你的、用你的，然后现在。我还是刷你的卡，用你的钱，然后买了一张黑豹卡给你哦。 所以，如果你想要这一张台塑石油的安心 VIP 黑豹卡，在做在便宜获得油，就因为现金折扣嘛，你一定加油比较便宜，然后又可以做爱心的话，欢迎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是的，0223639955。然后呢，我们的空中义卖会呢，因为重点是做公益，然后所以呢，这个起标价10000元开始，但重点呢，其实是要感谢这些厂商所提供的商品。 是的， 因为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呢，是希望可以帮安德烈食物银行的这个食物银行计划，可以募到越多款越好， 就是帮助更多食物。岁以下弱势儿童 ，yes， 越多善款越好。我们的食物箱希望可以有越多越好这样子。那因为这个食物箱，我们不是一次就全部送出去，这食物箱是交给安德烈的这个基金会，然后他们会每个月他们分配好，让这个计划呢可以永续下去，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0223639955，欢迎打电话进来。那刚刚呢，如果你有这个对于小林眼镜所提供这个太阳眼镜啊， 对， 或者是远雄秀厨的这个自助餐餐券啊，如果也都有兴趣。去的话呢， 就是你的感觉来得比较慢的话，你现在感觉来了，有感应了。 厂商有提供第二份，就是要谢谢大家的爱心。还有就是在刚刚的飞碟联播网，还有不管是脸书上面还是我们的 App 上面，有一波想要认林小姐为干妈的，然后已经直接叫就是岳母的岳母好什么之类的，等等之类的啊，这些的去后面排队好不好？去后面排队，好，欢迎打电话进来来参与我们台塑石油的。VIP 黑豹卡的安心义卖竞标0223639955 0223639955。 If you take me out tonight, I know you can change my mind. Yesterday we were over, but today I'm feeling cold.To you. No more late night Ubers, baby. I'm not coming to your house. Are you crazy? You said you were home, but I saw on your story you're out till the morning. Hello, you there? Ring, ring, ring, ring. 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参与我们今天最后一样商品的义卖，台塑石油所提供的安心 VIP 黑豹卡。啊，今天这个刘宪胖小子没有进来。刘宪胖小子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销售主任， 他很厉害，他下一些让你想象画面，觉得自己非常的帅气。 对对对对， 因为平常加油，你在掏钱的时候手忙脚乱，然后在 拿零钱什么之类的， 然后搞不好掉在地上，什么很糗这样。 重点是让后面排队人真是很不耐烦。 但是如果你有这一张台塑石油的 VIP 黑豹卡，你加油就是怎样帅气的掏卡出来就可以了， 直接就是用卡。不用，就是拿那个满手现金在那边找钱，有的没有的。 征服可爱的加油站女店员。啊，你有黑豹卡，怎么那么帅？ 0223639955，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最后一项商品要来竞标的是。Hello， 你好。 Hello。 嗨，请问是？ 你是 新店马先生。 新店马先生，你好。好，新店马先生，哎，新店马先生是不是上个礼拜有打电话进来的新店马先生啊？ 对啊。 哦，所以他这礼拜第二次加入 ，yes， 应该是第三次，因为上个礼拜他有加入两项竞标的样子，我印象没错的话。 感谢你的共享盛举，马先生。 好， 好，那马先生平常有在开车吗？ 有， 有的是不是？那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一位代表小编 是 这个商品也有代表吗？ 有的，赵先生。 好，赵先生代表这个加油卡。那现在呢，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参与这个竞标，在任何时候都欢迎你可以打0223639955，我们一样起心店的马先生。请出价，起标价是10000元， 一万一， 好的，代表小编， 12000， 马先生， 我让给赵先生好了。 马先生今天就是很快呢，马先生今天很不够力呢。 所以马先生上次也是很快吗？ 马先生上次就是上次一个是锅子嘛，然后一个是安全座椅，我觉得锅子马先生好像比较想要，他坚持了蛮久一段时间。 没有，马先生就是很知道自己那个范围在哪，他就是总有一天会等到一个跟他 match 刚刚好的商品这样子。 哦，好哦，谢谢马先生， 谢谢， 拜拜。那我想请问一下代表小编，你想要出价到多少呢？ 12000。 好，12000是不是？好，代表小编就是12000， 所以你的顾客也是12000这样子。 对。 哦。好紧绷哦，吓我一跳。 因为代表小编他也不能代替人家就多做一些， 就代表小编也不能直接说没有啦，我那个顾客是120000，但是因为他已经听到节目说12000，你给我出到120000，你有事吗？ 没有，反正代表小编他有预算的话，可以分配在其他的商品，欢迎大家多多做爱心。 是的，是的，今天呢也要谢谢参与的大家，然后谢谢这些提供的厂商小林眼镜、远雄秀厨，还有台塑石油。在这边呢，最后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就是今天的这个所有商品呢，厂商呢也还有提供一个 extra 的，有一个第二份的，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就是也是要做爱心的话，那做爱心是重点，这些商品是附加价值，就平常你可能你本来每个月或者每年都是要捐款的，那你以前捐款就是捐出去什么都没有，那这一次呢空中义卖会是你捐款以后你还可以带走一个价值非常非常不错的东西，欢迎你就可以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共襄盛举。另外呢是如果你本来呢就我没有特别要这些东西，然后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出掉这么高的价钱。 对，我只是单纯的想要有我的能力然后做爱心帮助小朋友的话，也欢迎你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我们就会提供给你这个安德烈基金会他们的汇款账号，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去汇款，然后帮助安德烈食物银行的计划咯。嗯哼，今天的飞碟空中义卖会在这边画下一个圆满的段落。等一下回来呢，我们会请就是刚刚辛苦的工作人员在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帮我们统计一下，我们今天这一集，今天这短短的不到一个小时时间，募得了多少善款呢？ 劲歌金曲， 最后的拥抱，我没有退缩，你眼中的我是不是为爱执着？是你的笑容让我敢做梦，请劝你爱过毫无保留，会不会你也想念我？早就看穿我， 现在才明白，当时的爱早已无法重来，最深沉的思念在 Kevin 廖博雅的歌里听见。今年冬天，遗憾又动人的情歌，会不会你也想念我？ 现在才明白你给我的爱却无法重来，我在我明白 Now I'm missing you， 你是唯一唯一挚爱，绝不会你也想 猎印方案首选就是 HP。 创业起头难，降低成本才是最难。你看我猎印简报资料，每张成本都要斤斤计较。 Kevin 该怎么办？ 别怕， HP 超印量无线相片连工事务机，每瓶彩墨可印彩色8000张，黑白6000张，单张成本超便宜。有 HP 超印量无线相片连工事务机，让你想印就印，越印越上瘾。 HP 买得起的好品质。 好，哎，现在不用跟乌苏拉交换嗓音，也能当小美人鱼哦！ 真的假的？ 走，跟品冠旅游一起去巴拉望，大鱼小鱼超级多，还有彩色珊瑚。 海星岛的海星就是我的比基尼，幸福的像小美人鱼。 专业用心的旅行好伙伴，请上网搜寻品冠旅游。 你知道有种小三可以登堂入室还神不知鬼不觉的吗？它就是三手烟。烟熄灭后的有毒物质会附着在头发、衣物、沙发、地毯或玩具上，影响家人的健康，对幼童的伤害更大。爱他们，现在就戒烟吧。爱不吸烟，为爱戒烟，请拨免费戒烟专线0800-636363。以上为国民健康署广告。 Honda 年终回馈再加码，重重好礼等你带回家。 Honda 全车系年终购油礼献给您，来电试乘就送 Honda 限量精品，订车抽1万元原厂保养券，入主送5年全车延长保固，旧换新再享50000元，还有加码再抽独得现金100万。马上前进 Honda， 多重好礼等着您。 Honda， 我是 Kevin 廖博雅。 最后的拥抱，我没有退缩。你眼中的我，是不是为爱执着？飞碟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会不会你也想念我？ 好的，回到了飞碟联播网，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今年的年底呢，我们在这边做空中义卖会，每个礼拜三，2018年的飞碟空中义卖会，每个礼拜三，然后呢，帮助台湾的弱势孩子们、弱势家庭的孩子们，每个月可以得到一箱的食物箱，然后这个食物箱呢，让他们可能有时候爸妈太忙啊，没有时间顾他们啊，他们至少可以自己喂饱自己，里面有一些 是健康的营养， 对，这是健康的哦，里面有一些简单的干粮啊、食物啊、米饭啊、肉松啊等等之类的。那今天呢，我们来统整一下，我们今天呢在第二次的第二周义卖，我们获得了多少人的帮助呢？ 是， 首先呢，这个小林眼镜所提供的MLB 跟 Naturally JoJo 的太阳眼镜组，我们要感谢台北的李小姐12000， 谢谢李小姐。 远雄秀厨呢，我们要谢谢台北的林小姐，这个是国民岳母以及国民亲戚以及国民干妈这样子，他直接呢贡献了50000元， 谢谢。 然后张先生，张小姐呢也用15000元买了10张的自助餐券组， 谢谢张小姐。 接着下来呢是这个加油卡，就玛丽其实真的蛮推加油卡，因为你自己开车嘛， 因为这个就是这你一定会用到，你不想用它都不行。 好，这个一万二，这个赵先生得到了这个一万二的黑豹 VIP 黑豹卡。 谢谢。 那另外呢，这个台塑石油的黑豹卡，还有小林眼镜的这个眼镜组呢，其实都还有名额，也欢迎大家就是再继续打电话进来捐款做爱心。另外呢，也今天也有听众朋友直接打电话进来的，就是王先生捐款了2000元。王先生，莫非就是播员吗？ 哦，有可能哦。 对，直接捐款食物箱，也欢迎你可以直接捐款食物箱。好，02-2363-9955，这是我们的捐款专线。同时呢，大家也可以这个节目时间结束之后呢，也可以在飞碟联播网的 Facebook 上面，在飞碟联播网的 Facebook 上面可以直接的私讯小编。 你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需求，你私讯小编，小编都可以给你很完善的解答。当然，还是呼吁大家，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比如说你要食物箱，还是你要商品，都可以再打给我们02-2363-9955。 哦，刚刚那个代表小编进来告诉我说，这个飙到眼镜的这位台北的李小姐，是又加到了再标第二组，是不是？ 他出另外一个价钱，出一万二买第二组， 他又再买第二组了。哇，非常感谢， 谢谢李小姐。所以李小姐就是把这个全包了。 哦，没有，是另外，是另外 另外的哦，另 两位李小姐， 谢谢。 是啊。两位李小姐，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所以今天呢，一共募得了103000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然后谢谢大家做爱心啊，直接捐款给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资助这个计划，让台湾的弱势家庭儿童真的每个月有食物箱可以吃饱。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我们下个礼拜三继续我们第三周的空中义卖会哦。 忘了，连回家的路都已找不到，我不会放你在某个转角一个人走掉。我不要多幸福，多美的礼服比不上你的温度，我不 And God made a love, but I don't know what's right for me. I cannot see straight. I've been here too long, and I don't wanna wait for it. Vorrei che credessi in te stesso, ma sì, in ogni passo che muoverai qui. 听美上帝美声，人世间的第八大奇迹。波切利父子首度真情对唱，不到一周刷新跨界数位记录。 I'm breathing you in the air. 小许葛洛班 Dua Lipa 阿妹等巨星跨刀，震撼乐坛 Time to say goodbye 幕后团队绝响创作，邀请天后阿妹跨刀世纪对唱 If Only 上帝美声安德烈波杰利 C真好。 We love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小孩两岁那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每年我都会重新油漆一遍。老师傅建议我用一种乳胶漆，说它无毒无味，对囡仔较好。厝爱有光彩，囡仔嘛爱有健康。红牌乳胶漆。 一闪一闪亮晶晶，快陪我去纳鲁湾看星星。 哈，看星星？ 纳鲁湾大酒店三天两夜星空之旅，包吃包住，还有天文营观星课程，台东最美的星空都在纳鲁湾。 畅游台东，首选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让钱买好，再回吧。 人生很公平，有时候输，有时候赢。有时候赢了反而输，有时候输了就是赢。施文斌2018情歌创作专辑《无输无赢》真的很爱发行。 UFO Shining Star，